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气温较低，早间出行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明天天气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11月份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7.3%。本周5/24，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在今天的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股市的地量离地价有多远。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3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打好3大攻坚战，按照已确定的行动方案，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发展三农持续向好形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好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再来看股市，今天两市高开小幅探底之后一路走高，大基金板块成为上涨的主力军，带动3大指数集体反弹，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上涨，两市合计成交超过3000亿元。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34.05点，上涨1.23%。深圳成指收于7808.04点，上涨1.43%。创业板指数收于1348.50点，上涨0.73%。从盘面来看，水泥、高铁、机场航运居板块涨幅榜前列，高送转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看今天的成交量比前几天啊是明显放大，那您认为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继续维持？ 嗯，放大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它的一个循环周期到了一个点啊，因为从我们所说的四月三十号以来，它有四个反弹高点，前两个高点创新高，后面两个高点呢可能难，那所以现在就刚好是反弹到第四个小高点的时候，第三个可以看到已经没有创新高，就上周出现了一个高点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还会有一点反弹的力度，但是呢，这种成交量的放大呢，可能随着反弹高点出现，又会进入到这个千亿或者千亿以下的这个水平，因为毕竟是十二月份的情况。那么大盘呢，我们也简单看一下，从业绩的角度来看，因为现在还没有进入年报的预披露期，所以说它处于真空，所以现在没法炒业绩，大家就去猜估值，那么就导致了一些板块大家想象它有好的政策，所以有一定的上涨，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个评分呢，业绩的评分或者说经济运行的评分，现在是一个真空期，但是到了这个揭示年报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偏负面的一个因素存在。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说的资金面，资金面呢，在最近七天的国债逆回购大概2.94，今天那么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的话还没有显出很紧，但是临近这个十二月的最后两周或者最后一周又开始有紧的可能性，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评分中性偏负面的一个态势。所以最灵活的一个因素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个会议啊，对于市场的情绪有提振，那么在下周二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日，12月18号，这个已经公告了的，所以这个情况也是一个对情绪提振。同时呢，可能还会有重要的这个经济会议啊，这个媒体也有披露，但是日子呢，我看了一下，最近几年的没有具体公布，但是往年呢是在有两年是在18号，最近三年当中，所以的话也预计是在下周，应该说要开。同时呢，下周这些事儿对于市场是有情绪的提振的，所以也顺应了现在的技术分析上的一个第四个反弹的小高点的一种情况存在。 好，我们既然谈到了下周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哈，那么您认为可以着重关注哪些领域？如果以往年为参照的话，哪些相对来说稳健一些？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肯定很多这个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在猜哪方面可能会给予一些松动啊，给予一些扶持。所以你看到这两天基建板块有活跃。房地产呢也是处于蹭热点型的，也过来蹭一下，但实际上房地产的放松可能性不是很大，是稳啊，可能还不是松。基建呢可能有大的投入，特别是边疆地区的一些基建，应该说还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于基建板块是认可的。跟基建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呢，包括提供设备的行业也是可以予以关注的。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呢，应该说关注那些跟权重有关的大盘一些的股票可能要更好一些啊，这因为做反弹嘛，它进出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是，那您说到这个呢，我们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上证五零的 ETF 啊，这个认购量啊和总份额啊，也都是在最近啊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啊。今天我们看具体的板块啊，有家电、有食品、有基建啊，都是大涨的板块。那您怎么来看？ 食品的逻辑呢不是很清晰，因为它是个防御板块，今天涨的话可能找不到很明显的。刚才基建的已经也提到过啊，已经是这个相关。但是呢，基建以外呢，房产在机构大家圈子里吧，有个东西在流传，就是说房地产的这种发债啊，包括对这一块有一个交流文件，所以房地产涨了一下，房地产一涨了之后，大家觉得家电也会受益哈，所以也跟着涨了，因为家电前期没涨嘛，趴在那里的。所以但是晚间的时候呢，又有在说这个可能好像有点问题，这个这篇文章 一会儿我来说哈。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上对，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有些机构呢他在猜这一块要放松，所以他做了一些这个配置，然后这时候呢反正就有点说风就是雨，反正好的事情往自己这边扯一扯，拉一拉，这个角度来做的。他这个事儿呢，可能怎么说呢，有些东西是可左可右解释的，但是他尽量往了好的解释呢，有利于他的股价活跃，可能我觉得这么理解。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不是很扎实，就是房地产和家电的一个上涨，我要说的是这个意思。他的投资逻辑啊，他是在财运有点混沌模糊的，或左或右的，他不是很确定的。 基建这块呢，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确定，因为这一块呢属于拉动经济现在可能必须要用的一个方向啊。应该说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相对要让人更放心的。 好，其实是昨天啊，国家发改委下发了一个通知啊，这个通知的名字很长，叫关于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通知。那么就有人猜测是不是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这个啊政策更宽松一些了。那么发改委相关人士今天下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个债券呢只支持棚改、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等有限领域的项目，不支持商业地产项目。所以明天的这个房地产板块是否会出现回调，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好，谢谢，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财政部发布数据，11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775亿元，同比下降 5.4%， 其中税收收入8051亿元，同比下降 8.3%， 11月份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 17.3%。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26.3%，十月份呢是同比增长7.2%，一到十月份同比下降1.3%。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8690，上一交易日收于6.8893，上升203个基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今天表示，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基本稳定。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6.58元人民币。好，我们再来关注石油价格。按照10个工作日一调整的原则，本周五，也就是12月14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机构测算数据显示，本次油价调整可能出现4连跌，但跌幅将收窄。截止到12月12号18时，综合原油变化率为-2.87%，预计下调幅度为每吨155元。我们再来关注天然气的价格。随着南北大地最近这几天气温骤降，天然气的需求是陡增，已经高度市场化的液化天然气，又叫做 LNG， 价格是水涨船高。截至12号的3天里面 ，LNG 报价上涨超过43%，这表明保供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而各方对此呢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截至到12月10号8点，中石油天然气管网单日销量超过5亿立方米，突破了去年1月27号创下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加了1.34亿立方米，增幅达到26.5%。给管网的保障能力也带来新的挑战。不过和去年相比啊，今年三大石油公司的准备工作更加的充分。此前中石油在积极组织国内上游多采气、境外多买气的基础上，全力抓好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优化调控等工作，确保冬季天然气的安全平稳供应。为了提高管网的灵活调运能力，中油管道公司及所属的管道企业积极推动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落地。目前中石油今年互联互通剩余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与其他油企资源串换及灵活调运能力显著增强。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十月份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2269亿方，同比增长17.2%，天然气消费保持高速增长。进口天然气大约是7206万吨，同比增长32.77%。其中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大约是4156万吨，同比增长43%，占总进口量的57.67%。进口管道气大约是3050万吨，同比增长21.66%，占总进口量的42.33%。同期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达到43%。我们再来关注基金。近期资金对 ETF 的偏爱程度不减，借助龙头 ETF 交投持续活跃。 温德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2月10号，具有市场代表性的蓝筹 ETF 华夏上证50 ETF 年内的成交额突破4000亿大关，达到 4012.24 亿元，这也是目前唯一年内成交额超过4000亿元的权益类 ETF。 它的成交额占全市场137只权益类 ETF 年内总成交额的 32.22%， 是第二 ETF 年内成交额的两倍。业内人士分析表明，目前上证50指数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投资价值显著。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 ETF， 华夏上证50 ETF 是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蓝筹 ETF 之一，也是当前规模最大的权益类 ETF， 其交投表现具有风向标意义。此外，华夏上证50 ETF 也被纳入了上交所的两融标的，也是境内唯一挂钩 ETF 期权的 ETF， 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操作工具。投资者可以结合股指期货、 ETF 期权等进行有效的投资风险管理。万的数据显示，华夏上证50 ETF 密切跟踪指数，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不错的业绩，截至12月10号累计实现收益 265.6%， 年化收益率为 9.74%。 在刚刚过去的12月6号，华夏上证50 ETF 向持有人派发红利超过6亿元。不过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香罗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么目前呢也到了这个年底了哈，很多朋友都在想一想明年的这个市场该怎么来布局，所以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两期和股票投资相关的节目啊，在这里呢尽最大的能力为各位朋友提前做好明年的布局哈，我们做一点工作。那今天呢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地量离地价有多远啊？为什么要说这个地量呢？最近大家哈也看到了，在十二月七号啊到十号啊，还有这个十一号的这个几个交易日当中呢，沪市的成交量啊是900多亿，特别是十一号成交量呢只有854亿啊，那这么多的这个股票，最后呢这么一点点的成交量，所以我们称它为这个地量啊。 对，地量 啊，地量。那今年以来呢，这样的场面呢大概是出现了6次左右啊。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啊，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那个 K 线图啊， 对， 沪市的成交量大部分都是在3000亿以上的，你看这个不到一年交投就这么的冷淡是吧，但是我们看那 ETF 成交都还是挺火热的，所以这也确实是两重天啊。 是这样。 那有句话叫地量之后见地价，你赞同吗？ 如果是估值体系稳定的话呢，一般的地量之后呢会见地价。但是问题来了，现在市场的估值是否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之前的一个带量采购之后，我们说最稳的估值之一，医药概念股大幅度回撤，特别是化工类医药。有一个小段子叫做什么呢？常年处于低估值的啊，化工类分析师终于很开心的说：“医药，你不要在那儿。”很开心的说：“你就比我贵， 你也有今天， 你也得向我靠拢。”这就是现在一个状况，就是现在实际上很多这样一些所谓高估值的，合理的一些品种，再将下去回撤，包括现在的一些创业板、科技股。我们这上大量的估值啊，还是非常的高，特别是这个市盈率还都是三位数甚至更高的状态，还有很多这样一品种，特别是几十倍，大量3-40倍往上，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市场中有重新的一个估值回归的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估值回归呢？这一点呢，实际上在于我们的一个成本。那么原先的时候呢，由于中国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因素是这个，有人说是坐电梯，怎么说，就整体发展到这儿了，你只要跟上这个电梯，你都能挣钱，对吧？就是说这个国家整个在发展啊，需求一直在上涨。但是从今年开始起呢，我们说很多的这种高增长行业实际上正在处于一个变革回落，地产不用说了，这一两年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嗯， 那我们再说今年初的这个手机，你可以看到金立下去了，好像现在魅族也快下去了，对吧？很多现在的这样一个手机从今年初开始。那么汽车呢，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开完的这个汽车相关大会，一到十一月份产销可不是两旺，而是都在下降，只有新能源汽车不错，那还是在政策带动之下，明年还是有很多退坡的，一百多少公里或者是一零零级都没有的补贴了。那么后边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是有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年走到这样一个位置，说地量见地价，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什么？地量之后，先看估值是不是见到了相对的低位或合理位，我们再说地价是否现在就是这样出现了。 其实说到估值，曾经我们还做过一期节目，就目前这个估值也已经接近历史最低的那个位置了啊，但是这得分。 这就不是， 这是分行业啊， 这就不是。 我们刚才说的是整体的这个估值、啊、 整体是可以、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问题啊，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吧？就说汽车产业吧，我们记得连续十几年拿到冠军的销量汽车，你还记得是什么？夏利。但是现在一汽夏利的业绩怎么样呢？我们去看到月产不到一千，就产销都没有达到一千这样一个状态，只有几百。 曾经的私募一哥 对呀、啊， 现在怎么样了呢？ 是啊， 人说了他也清盘了一些 啊，不真正原先的私募一哥现在还是 公募一哥 啊 公募一哥，私募一哥现在真正的私募一哥还在里头那个、 是的、 是吧？ 所以就是面临着一个呢、就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环境不一样了， 对， 所以 现在这个估值是要重新， 就是当年那个底估值是不是， 我记得咱们做 过 一期节目啊，香露还记得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当时说二六三八点不能破，一旦破就是估值重塑，破完了，到现在你看市场一直围绕二六三八点整理多长时间了？ 所以你 那么现在市场估值有什么样子？ 我这有几个统计啊，也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啊。2016年1月25号，当天沪市成交额是1640个亿，刷新当时近四个月的新低。 对， 两个交易日之后，沪市呢便下探到2638点，之后 A 股走出了一段大家都知道的行情，是吧？ 对。 近两年的结构性行情，这是一个，就是 地量之后见 地价，是吧？但是我们把时针再拨到2014年1月20号，当时的上证指数成交金额是482.99亿，刷新当时一年多的新低。 是， 但是两个月之后，沪市才出现了1974.38点的那个 低点， 是吧？此后震荡磨底后，才走出了一个 七月份以后的牛市， 是吧？到2015年，是吧？ 对对对， 对，所以它这个好像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来一波， 是这样 轰轰烈烈的行情。 因为现在的市场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今年的市场的结构因素是什么？一方面呢是本身中国实体经济市场发生了一个拐折点，对吧？你可以看到就是相对市场的饱和，增长率的下降，也就是自然下降的状态是非常明显，原来在7，现在都6点多，那么明年6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后年呢？因为毕竟如果以中国现在的世界经济的体量排名来看的话，5%以上都属于高增长，那么是不是要和欧洲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持平达到5或者3这样一个预期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要提质，而不是光纯的去把这个量做大，对吧？所以现在要质的改变。那既然质的改变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有几个非常让人现在摸不清楚的状态。首先第一点，科技带动生产力，这是必然的。但是其次一点，如何保证就业率，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现在的市场中，市场的表现可以说在今天有很强的一个带动，但是带动又是什么呢？是科技股吗？是这些高估值的品种吗？我们发现不是，依旧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消费，一个呢是基建。那我们先说基建吧。基建呢，实际上从今年七月份以后，实际上今天带动所谓比较强，像山东路桥啊这样一些品种，实际上在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各地方拿出投资基建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带动性有一轮 特别是以重庆相关的品种啊地区。那么这样的一个品种呢，如果以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叫市场中资金带动的牛市，对吧？那么既然看基建的话，我们要看这回基建的主体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中分为三大账点的一个主体，一个呢叫居民账点，我们说居民账点主要代表什么，比如说商品房，那还有一个呢叫企业账点，但是企业账点率现在大不大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还是非常大的，不能说再随意增加这种企业账点了。那么最后一个呢叫政府账点，那么政府账点在这一次它所带来的就是非常明显，叫做内部的投资，投资基建带动经济效应。所以说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在加大政府账点，并且这个政府账点率呢，以像年底今年可以看到从三季度末到四季度开始起地方基建债，这就是典型的政府账点率。那么说明年还有账点的增加，这一点来说的话，针对的是像的一些基础建设。并且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基础建设呢还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在今年十一月份以后说的要还款，原来很多像环保啊等等这样一些品种包括高铁都属于是打白条，对吧，就应收账款过大 收不上来钱， 收不上来。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实际上我发现还是企政府账点。所以现在特点呢，我们这上前年还有什么加大直接融资，而融资的这个单位又是非常大的一种大中型企业，对吧？所对应的还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基建即使有表现也不是小基建，也是相对的稳定性基建，特别像今天很明显还是铁路基建，这是第一项。那我们说第二项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而从消费来看的话，我们说有两个预期，但是有一个没有达到。那为什么说在今年来看的话年底没有很强的市场表现呢？其中一个就是降税费，当然个人所得税是降下来了，而明年1月1号开始起呢，我们的社保也会纳入到税务局。那么在这样状态之下呢，原先有人说了，有很多包括我们北京的很多听众也能知道，就是说你拿的工资不少，但是你的社保交够了吗？是按什么级别交的呢？是为什么达不到你的实际收入的级别？就是因为不是同一地方去收，所以说它的这种对等的账务清缴不容易。那么在明年1月1号以后变到税务局去收你的个人所得税了，那不是社保所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你的这种福利是不是上来，就是说增加你的可支配收入，因为今年实际上从10月份以后已经降低个人所得税了。那么还有一点，现阶段我们的工资主体是谁呢？是民营企业，对吧？从十月份以后，当然也说了，十月份那时候你看银行跌了一轮，为什么？ 所以就是 目前 这个减税的这个政策啊，我们还要 现在还是没不够 等待， 还是不够。 是的，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刚才我们是由这个地量和地价之间到底有多远啊引发的一个讨论。那很明显，就是申瑞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 还有很多事情要去落地。 地价啊，那结合目前短期的这个大盘的这个走势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短期大盘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原先的时候认为一月初是一个快速回撤，因为事件性大都知道一月一号的一个外贸的税务问题。当然现在既然是缓和了，那么阶段上2550到2500点这样一个技术性支撑还是非常强。但什么时候会打漏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消息的一个不确定兑现。因为这个事件的话，我们相信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不确定性，再加上我们说又确认的年底和年初美国的加息动作的话，实际上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通缩预期和压力依旧会对 A 股产生这样负面影响。 好，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气温较低，早间出行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另外，明天天气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香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今天呢确实是放量上涨，但是这种态势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刚才申瑞在广告前也谈到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啊。 对， 短期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支撑，相对来说啊， 支撑没有。 是不是？会在这个箱体内哈，这个有一些波段。另外又结合下个星期这种很多重要的会议要召开，在这个维稳上面也有一定的这种内在的需求。 是这样 啊，那可不可以在短期内哈有一些这种避险？ 还是有，因为首先一点呢，我们刚才也说很多了，特别是税务这一块儿，对吧？那么实际上他做的是什么呢？包括11月份当时银行股那个大跌。跌完之后，你就看现在工农中建四大行有回到那样的缺口位吗？回到那个阴线的回补吗？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就看到各大银行，基本上全国城市上很多都拿出来一些叫再融资啊，或者再去海外，就是我其他地方去直接融资，为什么？它实际上也是为了应对明年确认的这种预期，就是要支持民营企业，就保证就业率。一定要注意啊，各国之间国际上的这种竞争。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就业率，因为这一点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 是美国这个非农数据是对它特别有杀伤力的一个数据啊， 对，包括它的首次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员这个数据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呢，是进一步的扩大什么呢？叫做我们可支配收入。那么在近期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说这可支配收入现在的这种提升，或者说国家的降税费，今年年底预期还没有达到，特别是增值税对企业这一块，那明年是不是有上半年的一个确认，我们还在等。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呢，很多消费股更多更强势的还是农业类的，对吧？你看像猪肉啊，以及配套的饲料啊，那么在这位像今天一些家电股涨得不错，但是这种上涨很像前一段时间的贵州茅台、五粮液啊，在连续缩量横盘之后快速一个拉升，但也就是10%左右的一个空间，再大大不上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等待的是实际现在大众的这种消费热情能否跟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又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大家又开始有这样的预期和对比。对比什么呢？就是2003年，当时叫全球通缩状态，特别在那个时期。但是现在比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是当时是很多资金在去撤出新兴经济体，但是今年明显可以看到很多资金在沉淀到新兴经济，特别是 我国的市场，就中国市场沉淀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 TOF 啊，外资进入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可以说和之前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样的一个通缩压力和担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全球性的需求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行为很困难。2016年到17年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最好做的什么就是白酒啊，家电呢、啊、对吧，以这个格力、美的、海尔，然后白酒中的五粮液、茅台，特别是茅台连续拉升很强，但是他们带指数了吗？真正指数上涨的还是银行及地产，特别是四大行。一直到今年一月份，为什么当时说一月份的成交量大呢？是因为一月底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很高的减持以及银行的高价位、高股价、绝对股价太高，然后后面是一路回撤，对吧？ 所以你不看好明年指数上有比较大的涨幅？ 对，明年指数线很困难。第一，金融银行这块不好确认，很多问题很大，并且银行本身自然的分层很厉害。第二点呢，我们说蓝筹板块中还有什么？地产。那么现在地产的状态什么呢？我们都说这个有时候经常会打着不恰当的比方，叫银行和地产和证券的这种所谓跷跷板效应，因为都是投资项目嘛。 嗯。 但是我们看今年一到十一月份的地产销售量怎么样？非常大。但是十一月份的同比环比呢下降很快，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一个变革期，明年能不能卖得好说不清楚啊，有的可能局部会好，但是大部分来看的话降温的预期还在延续。那么地产无法带动的话，地产产业链的下游会很好吗？我们说也同样不是很强。其次一点，我们刚刚说了全球性的这种通缩压力现在是跃然纸上，大家都是比较担忧，因为十二月底就下一周我们是有这样的会议周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预期，那同样的美联储美国也会有加息的一个预期，对吧？那么下一步明年虽然说可能下半年它加息是放缓可能，但是上半年的两次左右的加息可能还要有这样一个落地，所以说全球还是比较担忧。再加上现在整个的这样一个经济的相对弱势，有色、煤炭、原油整体的这种表现性会很强吗？毕竟全球原来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在上个月已经成为净出口国，也就是它的原油已经出口大于进口了。那么全球最大的进口国的国家是谁呢？是中国。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整个的这种需求状态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还是比较担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说蓝筹中的几大核心品种，银行，对吧？就是金融、地产、资源，很强吗？我们看不到。 嗯，好， 做不好。 综上所述，这就是申瑞的观点，他认为明年的表现不能太过于乐观，是吧？ 就是整个指数上这种大幅度的向上，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好，因为我是主持人呢，我也不能发表个人的观点啊。 嗯，没关系。 但是我很想发表一点观点。好，那我们来看看最近银行的几个消息啊。 嗯， 今年这个银行的这个发什么优先股啊，还有什么定增啊， 是的， 加起来量是很大的啊， 非常大。 最早是农行， 最大是农行 啊，1000亿吧， 上千亿 啊，1000亿。你看啊，中信银行披露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计划融资规模不超过400亿，干嘛呢？还是这个补充一级资本呢啊，提高资本充足率。光大银行晚间的消息也是获得批准了公开发行啊，非公开发行啊，优先股大概是募集不超过350个亿，嗯，都是这个非公开发行的， 实际上都是定向，像这样一些直属企业等等。 嗯，这个还有其他的银行已经发过了，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啊。 是的， 你看这银行怎么这么缺钱呢？ 没办法，因为从今年开始起才有这样的一个降准和定向降准的过程。 嗯， 那么大家还说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更多资金释放啊？但是可以看到，在前一段时间连续一个多月时间， 嗯， 没有回购，没有资金正投放，因为前期投放量够了。现在呢是在年底时间是平衡稳，它稳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放呢？是能放的，但是呢事件性出现了转折和延长， 嗯， 我们这就放就要减缓。大家说什么延长和缓和呢？前两天市场内的跳空高开，为什么？是吧？ G20 的问题以后，可以看到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暂时的这样一个谈判时间呢？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把事件延后了。 嗯， 那延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对应性的利好消息就没出来，甚至于现在资金有一个这个短期平衡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前两天人民币 对美元的国际汇率快速的升值了一下，但是连续后边怎么样呢？就和当时我们说逆周期因子一样，两天的上涨，然后呢是一连串小幅度的这种贬值，甚至又快达到了前期七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了。 但这两天又回来了啊， 就是在这儿震呢，就是 6.9 附近， 6.86 了。 对，所以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去震呢？或者看呢？我们说还是在等待实验性的结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现阶段由于 A 股，我们一直说希望是国际化，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国际化的情况之内，我们就不能光单纯的看到国内的政策及其他影响，还有国际影响。所以今年来看的话，国际影响这一次是非常大的。那么事件性没有结束之前，市场的这种直接资金的这种表现都不会很强，所以造成的什么，就是可确认项的连续表现。 所以为了度过不确定性的明年，先从市场上借点钱吧， 一定要借钱， 募点钱吧， 对，还是可确定性的。 好，这是一个事儿啊，供大家参考。还有就是今天晚间有一个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在明天下午4点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将邀请海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毛超峰来介绍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有关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啊。 五年了，对吧？海南自贸也5年了，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现在就是砥砺前行吧。然后也会说海南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今年上海南的事情真的很多，特别一开始说的这个赛马呀等等的一些概念， 是。 但是后续有很多的不确定又被否一些，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情，基本上海南有两个事情可以看，消费加基建，这是全国性通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确认性的，不刚说了，投资是一块儿，对吧？还是就是消费要增加，因为现在都在降税费，让老百姓有能力去消费，包括前两天这种带量采购，实际上就是让你降药费呢，对不对？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消费海南年底，然后呢又属于是北边寒冷，东南边呢又很舒服，那很多人去那边就避寒去了，所以这个时间恰恰是海南主要的一个消费季，所以实际上这两天的旅游概念股实际上都有一定表现，实际上海南在明天的本地海南旅游的概念以及它的一些相对基建类品种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反应，但是一定注意海南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强势反应力度的连续性，我个人认为是打着问号的。 好，看看明天发布会有哪些预期之外的事情出来， 那就得到下周才能有反应了。 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刚才在资讯当中我也谈到了，昨天发改委下发了一个通知啊，大意呢就是支持一些优秀的企业直接融资啊。 对。 那么有人就认为，是不是意味着对房地产行业政策放松啦？那很快今天下午呢，相关人士表示了，说这个发改委的企业债券只是支持一些棚改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的项目，不支持商业地产项目啊。那看看明天的地产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那这次的这个通知呢，对于直接融资的一些企业啊也有要求，总资产超过1500亿，营业收入超过300亿，资产负债率尽量在85%以下，但也不做硬性要求啊，等等吧。所以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不是说直接的，就是像房地产企业 不是、啊、首先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1000多亿的话呢绝对算是大型企业了，对吧？说100亿以上的话算成熟型企业，1000多亿的话呢当然大型企业了，而这部分大型企业上市公司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有资产，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要增加政府的杠杆，那实际上这些国有资产的话呢增加一定的直接融资，同样也是在增加政府杠杆，对吧？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说你看它的这种定向增发呀，或者说是刚才说非公开的这样发优先股啊，那么对应的融资方是谁呢？是不是那是以政府，还是说以其他的这样一些像的公司，或者说是有同样背景的公司这样一个发行呢？这点我们是一定要关注的，因为这种发行的话恰恰和前期什么结合呢？就前一段时间这种壳资源，或者说是这种保证不会去质押破位啊，这样一些的品种，我们实际上很多的公司已经是质押很低，然后把股份转给谁了呢？转到地方国有资产上了，对吧？所以说地方国有资产又拿到了很多的壳资源，那在这种状态下是不是进一步的增加这种资产证券化，也就是说用资产证券化的行为去扩大企业不是政府账杆呢，或通过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扩大呢？这点来说话我们应该还是去关注的。那这种关注状态在年底年初的时候呢又会演变成为什么呢？演变成为所国有资产的国债， 对吧？每年到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国有资产改革，特别是以上海、深圳啊，今年可能还有一些像天津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的国有资产改革呢，又会有受到市场这样一些关注，比如说深字头的、上字头的，对吧？这样一些品种，实际上在近一段时间，结合像大湾区啊、长三角啊。啊，包括这个那个雄安及这个天津自贸等等啊，今天这摊呢，还有一些像山东路桥，对吧？重庆地区这样一些基建都是有所表现，这可以看到是一个统一行为。这种统一行为呢，如果是以地域性表现的话，记得在上两期节目说过，叫十二的中心城市。那么也就是说，以中心城市城市群所涉及的相关地方，它的这种一系列改革的推进，在这个位置应该是综合去看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国有资产改革、融资、账杆率以及它的这种资产证券化，那么它必然会引发市场的一定资金追捧。 但这都是短期。 不应该说是完全短期，因为它有很多的资产是非常优质的，那么又可以提供非常好的现金流。那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弱势市场之中，大家看到的什么？最看到和最希望看到是你有稳定现金流的收入状态。如果你有非常好的收入的话，我就敢于中长期的去介入。其中特别点，刚才你有一个货说的这个概念非常强，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叫民进而机构，对吧？民退而机构进，就是说机构化的市场。那么机构化市场现在表现在哪儿呢？就是 ETF 的大量资金增加。为什么大家要去买 ETF？ 也就是说在这时候我也看不好其他这种改革，那么我就去买指数，对吧？那么买指数这样一些资金，难道是一般投资者的资金多吗？还是机构的资金再去做强势配置呢？所以这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现在可以说很明显，机构资金还是正在有效的去增加它的比值。那么这种增加比值的情况下呢，它一定要选择真正的回报率。那回报率是什么？那么就是确认性增长，或者是稳定的现金收入及分红。那么这一块的话呢，谁能又比得过这样一个确认性的，特别是这种公共资源相关的资金呢，或者说地方这样一些政府的相关的一些资产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实际上中长期来说啊，它有稳定现金流的这样一些品种啊，特别有配合这样一些背景的话，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好，刚才申瑞说了很多啊，我翻译一下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政策呢，其实是支持好项目的。本身在这个通知当中也写到了优质企业嘛， 是的， 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嘛，所以不能够马上解读成就是对房地产在这儿撒芝麻的， 过于偏、 过于乐观啊， 过 于一厢情愿了， 就是这个窄了啊，这种 好，所以也要为大家做一些功课了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企业达到这样的要求，而且各方面资产状况还不错，收益还比较高啊，净资产收益还比较高的，哎，你看看那后续会不会有些表现啊？但这个表现如果按照刚才申问你的逻辑的话呢，那也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因为整个市场 会有一个持续性稳定表现。 相对稳定是吧？ 至少说在这段时间，我们已经从十一月中下旬开始一直说基建、说消费，包括在十月份的时候也在一直说消费。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市场涨得又如何呢？对吧？ 涨得还可以啊， 这相当不错了。 所以其实我们谈到股票呢，每一期节目的这个重点在哪，也是代表着我们更好的选择的一个方向啊，但也许有对有错啊，但是总归来看的话，市场检验一下还可以啊。最后我们再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药吧。刚才你也谈到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这周一啊，这周一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4+7这个集中采购啊，导致了一些这个药品的价格要出现打折啊、半价啊，甚至是降低90%多。那么对于一些药企有什么样的影响？周一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聊到的是这些化学制药， 是这样。 那后来时间关系我们聊中药少一点，我想跟申瑞谈一谈啊。这两天我们看这个相关的中药概念股啊， 对，云南白药啊， 对， 白云山都不错。 就在昨天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弱势整理之后呢，今天啊都跟着这个大盘啊上涨，而且这个涨幅都非常可观， 是这样。 对，那么你认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哈，中医药股是不是估值重塑的差不多了呢？在这一波医药股的调整当中， 至少说它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啊。 嗯， 就是中医药呢，现在是国家给予它非常好，并且它是有一个配方， 和独占性，特别是你可以看到像云南白药、片仔癀这样一些品种，因为它有独占保密配方，并不受到这种成本因素的所影响。就是 云南白药这还得单说一下， 对，还有麦芽膏嘛。当然了，它现在主要的业绩增长主要是在日化产品上啊，并不是单纯白药这种生产，所以这是不一样。但是其他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中成药它是有着先天的地域性要求。一定注意，特别是有一些中药公司它有它自己的药谱，比如说三七啊，或者其他这样一个大的种植园，或者说像阿胶这种养驴，对吧，所以说它都有这样一个所以的这种垄断性的状态。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医药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三个点是要看到的。一点呢，就是科技占有率大，并且拿到订单，也就是仿制药、抗癌药及这个拿到了4+7这样的一个状态订单的这样一些公司，你有非常好的独特性，就独占性。那么在联系回撤之后，应该有机会，因为你的占有率大了，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就中成药这样一些本身天然的独特性。因为它的这种独特和独占性和白酒很类似。白酒你不能说全国都卖一样的酒吧，它都有季节性的或者说地方的这种天气等等因素，这种不可复制的状态。所以很多中成药也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保密配方或者说它的这种药品的原材料的来源等等。那么最后一项是什么呢？这一点我可能说的要是超长了一些，并且在周二的时候当时市场反映了。以这什么叫民营医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以其他西方这种发达的全民公费医疗为代表的话，特别是它已经降费以后，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它学习。但是学习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明显一件事情，就是你拿电子排号的话排得很长。很多三甲医院，北京听众们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因为我想去看着牙我可能一排号得两三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你等不了怎么办呢？民营医院自费。而这一批人群中国也不少啊，可以说千万以上的资产净值的几百万人，上千万是有的。 申瑞，我打断一下，就是说你刚才已经从这个中医药转到民营医院这个领域了， 这几块一定注意，医药现在不光是中医药，就是我们要看的话是三大方向，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而中药现在的特点一定要注意，抓的是品牌，就是它一定要有独特性，就是我所说的三点全部都是一个核心，叫独占性和品牌性，有市场的这种品牌认可和它的独占资源。那么在这时候，中医药它的天然性一点比西药要好一点，或者化中药好一点的话，就在于它的原材料市场和它的配方市场以及口碑，这几点的话很多公司是比不了的，它是长期保留下来的。 好，但谈到这个民营医院呢，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啊，民营医院自身的这样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啊， 这个 恰恰 是 他的这个 不是一定注意，他职业操守问题啊，在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不管是欧洲、美国还是日本，你这发现都有这样一些民，因为日本大量是民营医院，实际上他会有很多这种职业操守，甚至说家族传承以后的一些黑箱操作，前段时间有爆出很多，但是问题是，我们刚说了，基础的你要排队。北京的我们的听众可以切身感受到，你现在就这情况 啊。 那么如果你 需要，你的意思是说，先人把钱挣了是吧？至于他中间有什么黑幕的，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爆出来。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是说那个必定是少数项，不是普遍项。一定注意，这不是普遍项，那肯定会有，在经济不景气的状态之下，肯定会爆出一些事情，因为他要保证他的这种成本。但是当经济好和需求量大的时候，恰恰他需要做的什么是质量，而不是说这样情况。包括我们现在这上的中国北京现在自己这种私立医院很多要去的话，至少说服务啊，你就比现在公立的要好得多，因为公立它排队太多了，一个大夫可能你排俩小时， 生孩子这个挺明显， 对，你排俩小时可能看病就几分钟，但是你在私立的话就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但你花钱也很多呀，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就要注意着非常基本的因素。为什么现在我们在之前今年年初，包括去年年底做节目，当时看到现在可复制很简单的，像爱尔眼科，为什么能一直涨很强？后边有很多，现在还有一些想上市，像植发、假发的这种公司。前两天我朋友为了相亲去植了个发，6万块钱。等等这样的状态，很多人需求。 但是今年做一年财富大搜索，我至今没有这个策划一期和民营医院有关的。 你记住了，小鹿，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话，这是一个发展很重要的项目，因为大家有市场非常多的需求。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行业健康发展，但是是否是合规发展，我认为比赚钱更重要。 那这是必须的。 那你看前段时间这个某一家医院骗保， 对对对， 被焦点访谈曝光了， 很多 对吧， 很多也有这样。 相关人员已经被刑拘了哈。此外呢，还有一些医院呢，比如说做了手术， 加钱， 加 吧？ 也有，也有， 是吧？不加钱，那 但是 别下来了。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就是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就是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肯定有这样一些，但是能够沉淀和持久下去的，一定要以质量为先。 是，所以我的观点，下面我说一个我的观点啊，就这个行业确实应该好好的发展，但是他们也存在这个极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正规的操作啊，导致政策对他们的全面的一个收紧。 但是我觉得政策越严，越可以让它良性发展。 你比如说这个红花蓝这个事件啊，这个幼儿园的这个事件，很难说它不是这个一个政策出台的导火索啊，就是这个做幼教的、啊、这种什么幼儿园的机构啊，不 能 够上市， 对 啊，所以很难说啊，很难说。那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领域好好发展啊，确实也有一些民营医院，刚才你谈到了某一个医院，它的这个利润非常之高，而且它的股价也是增速非常之快， 很多。 它也得到了一些知名的这个投资人他们的这个青睐，包括一些资本的这个青睐啊。那说一千道一万呢，就是这个领域是一个未来 现在已经是从量变质了 啊，可观的一个领域。但是希望大家在选择股票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来选择，最好也去考察考察，因为目前咱们还没有说所谓的这个做空啊，是吧？或者说还是有这些跌停板的啊。 是。 但如果这样的事件，比如说一些医院发生了一些极端负面事件出现在美国的话，那可能你今天的这个投资就90%打水漂了，是吧？甚至是永远不能够翻身了啊！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我们必须得要提示一下大家。尽管目前来说，有些医院的股价确实让很多人挣了钱啊。 是， 好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马上要结束了啊。盛瑞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明天的投资注意事项？ 明天投资事项我们要说两点，第一点就是市场即使有反弹。2700点整数到2550之间，2650之间的承压是比较大的。 嗯， 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呢，在这个位置，如果涨一天，一旦出现放量的话，拉不上去。 嗯， 那么一定注意，第二天坚决不追。现在市场依旧是在震荡市。 好啊，做点波段，挣点买菜钱。 并且一定注意，还是两大方向：基建就是内需投资及消费啊、嗯，这两块的核心蓝筹或者龙头品种是反复可以操作的。 嗯，但这个是适合刚才所说的做短线风格的投资者啊。 就是中长线短做吧。 啊、嗯， 就是中长线看好，但是短期跟进、嗯。 对，也有些朋友可以空仓观望啊，不一定要大家都要操作啊。 是这样。 还有一些朋友呢，你可以一直坚守啊，这个根据您的投资风格来 是这样 来定啊。非常谢谢申瑞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析和讲解了他的观点，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下次节目再会。